化、古今歷史、老少思想交流匯集的空間和地點。 音樂可以是詩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承載有樂。 承載有來自五湖四海的觀點，令你看得高，望得遠。 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 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是啦， 要打破网台的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欢迎大家翻嚟。休息嘅时候咧，黄太就同我讲：喂，你哋原来有啲杀手锏嘅，即系可以同啲听众分享一下，即系究竟点解？當日啲業主大家都對揀顧問咧咁有心水、嗯、啊，好嘛？黃太同大家分享一下、 嗯、因為咧，我聽見話個顧問，你一揾錯個顧問咧，嗰、那個無底深殘咧，你係好難自拔嘅。 系、 因為你唔係專業啊嘛。佢哋噏嘅嘢似是而非，你真係都唔知人哋專業噏嘅嘢係啱噶嘛？你自己唔係專業係錯噶嘛？你就變咗聽曬佢噏， 就唔敢質疑佢 啦。唔使質疑佢，變咗好多時咧。很多後加工程啊，好多成咧就會即係使大 咗嘅，係 好多爭議嘅。咁死啊！有咩辦法呢？哦，嗰陣時我發現嗰陣時係有一個叫發展局係嘛？ 係啊係啊，而家都有嘅。 其實佢係有餅帶嘅嗰陣時，因為咧第一次咧做維修，政府有津貼嗰陣時咧就搞出一個大頭佛出嚟嘅。咁於是乎佢就錄咗一餅帶，就係、是、關於點揀。嗰、那個顧問公司 咩、啊、 叫做合理？佢、就好強調平嘅唔係一定，即係唔合理嘅價錢，而你揀咗佢係會有後遺症嘅。佢有個宣傳片嘅，其實嗰個 CD 我仲係有喺度嘅。咁咧我就自己拎啲舊嘅電腦啦、hard disk 啦，拎個 mon 啦，咁咧就。不停咁咧，就喺我哋大廈嘅大堂度咧，就不停播嘅。 哦，無限 loop， 無限 loop 嘅。啲人翻工放工等啲，全部聽曬係講乜嘢？邊 個遲交管理費啊？睇三次要啊！ 咁咧，企定定啊！ 基本上咧，喺嗰兩個禮拜之內咧，啲人已經入曬腦，係喎，真係喎，平嘅真係唔係一定好嘅喎。揾、個顧問，如果揾錯咗，真係無底深潭嘅喎，咁啊入曬腦啦。咁咧到到揀顧問嗰陣時咧就啊啲、 所以 價錢 揀顧問即係原來你做咗功夫嘅、 即係用咗兩個禮拜去洗腦， 係啦嗱，即係嗰啲即係大膽 洗腦都你發明嘅， 叫洗腦係咁啲人咧就覺得啱，但因為嗰陣時講嗰啲都係高官嚟嘅，咁、都有一個說服力嘅。 林鄭講啊， 係 特首嚟啫嘛， 係依家做到特首啦，係啦個餅帶。 樣樣咧，就所以一到到揾顧問嗰陣時咧，咁佢哋因為依家嗰四十幾萬嗰個咧，誒、一來佢本身個專業資格係好夠嘅。他可以做在法庭上做即專家證人的、起碼他那些事其實這個顧問他口才不是很好的、 我知道我見過 所以他不是靠把口才去拿生意的、他是靠他專業的還有我們的人都要明白到便宜的是很危險的 即是王太很有智慧、他告訴大家有些把口朗過油的那些你們大家想想 OK 即是嗱，即是王太曲線講了給大家聽、提示大家大家知道、OK 那王太、我聽你有顧問的時候呢我見到他講很多很複雜的東西包括了那些冷氣機散熱、那些東西有沒有做到啊心裡那些 沒有因為呢、因為要去申請呢、這個點啊改結構啊，你變咗， 係啦嗰啲。 我講下咩冷氣散熱咧，因為黃太嗰個屋咧就有個光井位嘅，個光井位係大家嘅冷氣機都、 光井位啊，你話 係啊， 有 做到灑水啊嘛，話係咪啊？ 有嗰、個 佢咁樣嘅，佢有光井位就圍住頭籠卡圍住，中間有個窿咁啊，即係但係上面望落中間有窿咁樣。咁、全部啲冷氣機都向咗嗰邊，咁大家啲冷氣機咧都唔夠涼。個原因係咩咧？因為成個光井位嗰個空間咧就好熱啊， 即係類似獵巢啦。 係啦、全部嘅散熱器，即係你冷氣機突咗出嚟個散熱器嚟噶嘛，全部散唔到熱啊。咁收尾佢個顧問咧就即係話，即係嚟面試嘅時候講呢個問題出嚟啊。佢話：誒，其實要解決你哋嗰個光井位嗰個散熱問題喎，佢就建議啲灑水嘅系統，就幫嗰度咧就降温。 唔係，我拆開少少先。其實個灑水系統咧就係我提議嘅。係。因為點解咧？其實個顧問咧，佢話佢都做過某一間大廈。佢話咧係商業性嘅大廈。係。佢話咧，因為有人話哦喺個天棚嗰度整個大型抽氣扇，將個熱空氣抽上去。但係佢話佢同過嗰間大廈做，後尾都做咗嘅。但係後尾都放棄，因為咧一來個聲響好嘈，對於頂樓；二來個效果唔係咁好。咁佢話黃太，不如你作罷啦，搞唔掂。我話唔掂喎，咁樣樣，人哋中層嗰啲全部熱天，尤其是依家越嚟越熱，仲大喎。根本上咧係個冷氣機起動唔到啊。好多時佢叫以為自己個機壞咗啊，因為你個空間太熱啊。咁咧就揾嗰啲冷氣工程師嚟話：，喂，我架機點解新買噶？又唔行得嘅，點解？ 兩嘢又壞。 係兩嘢就壞啦。 其實佢唔係壞，可能拎佢哋其他地方都係喐到嘅。 係， 因為佢喺嗰度咧個空間太熱啊。它散不到熱，所以根本它就沒有那個效果，達不到涼的效果，它動的吹風出來的，但風不涼的，經常都，所以就，即你大家都是我第一次見到有個屋苑就是做得成這個，即解決那個散熱的問題，因為呢，有些舊式的大廈，即會出現剛才你說過， 三十幾年前的大廈全部是這樣的， 很多都是這樣，很多都是這樣，我見到很多，但不是個個都做到這件事，我見到， 我差十幾票，差點被人反對的， 是吧？ 是，因為為什麼？ 現在運作都良好嘛， 良好，因為我會用個溫度計去監察的，它可以由40度或者41度的空間幾熱啊？ 係啊，因為你熱嘅時候，仲要大家啲冷氣都開， 係， 降幾多度啊？會 越整越大匹添，啲人 係啊， 啲人唔凍啊嘛， 佢以為唔凍啊嘛， 係就降到去32、34度。 都差不多降撞十度， 是啊，好勁噶！初初阿顧問都想不到降咁多噶，因為佢話阿黃太，你呢個方式都是斷估嘅啫喎，大家。佢話因為咧，我哋做唔到一個咁嘅模型去 測試， 去估計到點樣， 估計到點嘅。咁我話嗰個費用幾多啊？如果做呢個咁嘅系統， 幾錢啊？ 佢話唔係好貴嘅啫。咁。是其實全香港都係得一兩間呢種叫做霧噴霧器公司嘅霧化嗱，其實你係好簡單嘅啫。你哋依家去海洋公園啊，或者有一啲分群啦，係啦，佢會噴落去個空間度，整啲空間會降温嘅。咁我就係睇見人哋咁嗰陣時，我第一次睇就喺廣州嘅上下九龍。咁我就話咁嘅方法得唔得咧？咁後屘我哋開大會。話要做呢項工程的時間咧，其實我都好驚過唔到。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每一層樓百户人， 只有四户人家是受到這個滋擾的。咁有四户咧就係冇問題嘅，嗰、個設計上。咁我要說服埋人哋嗰啲都要投票俾你哋嗰邊嗰啲，或者嗰陣時嚟開會嗰啲，如果嗰啲受影響嘅有大部分人嘅話，你過嘅機會就大。 嗰啲都係大家夾錢噶嘛。 係啦，嚇！終於係十幾票之差贏咗。 贏咗嘅， 係贏咗。於是當時有業主喺個會上問我黃太。究竟有冇把握噶？可以降温噶？我好老實同佢講，試驗噶咋我， 係啊， 冇把握噶。 係嗱，啲即係冇辦法啦。喂，呢個就係民間智慧，因為即係係唔得就唔會夾硬吹水話得，係嘛？係唔得就話係試嘅，係嘛？我明俾大家聽，因為實在咧嗰啲住户咧個冷氣機個問題咧，真係實在非常之。非常之麻煩，但其實講真啦，雖然有某幾户係可能享受唔到嗰個降温，咁但即係佢唔需要啦，因為佢向街嘛，係咪？咁但係咧，隔離左右成日換冷氣，轉下牆都滋擾到你啦，係嘛？即係呢個都麻煩啦，係咪？咁我覺得即係都為個大廈著想，大家都同心合力嘅，我覺得呢件事都好嘅。 唔係，仲有一樣嘢麻煩，譬如如果嗰啲單位受滋擾嘅單位唔喺嗰個位置安冷氣。在廳度安冷氣的話，佢出嚟嘅熱氣就會噴到對面廳。 係啦，嗱，係啦， 呢度就係一個叫做即係 有因， 有因 要擺翻曬喺正常嘅位嗰度。 係啦，大家就變咗係理性去分析。 係啦，除咗呢個咧，因為點解要提呢一個咧？因為呢一個咧係你去參觀啊黃太欣大廈咧，你唔行到上天台你睇唔到嘅呢樣嘢，即係你唔會知噶嘛。你喺側邊睇外牆，你成日以為啊，我想學到好似黃太嗰間整得咁好，我去學下佢先。嗱，你要聽埋呢個節目先學到，點解咧？要聽下黃太現身説法先得。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即係我都喺度呼籲嗰啲不法之徒咧，唔好再做埋啲咁嘅衰嘢啦。我最近同阿五海都係啦，見到好多啲顧問招標咧。不知點解話黃太好俾面你喎，好多嗰啲顧問咧就認屎認屁，就認話係做你個樓宇嘅顧問喎，因為咧覺得你嗰度整得好，咁佢咧就係、是、咁，我見到唔止一間公司，我見過最少兩間公司，就聲稱自己係你嗰個工程嘅顧問。OK， 咁我舉報咗佢噶啦，啊當然等部門查啦。OK， 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唔好亂咁認啦 ，OK？ 因為即係事實上面，黃太你嗰度咧，即係做到區裏邊覺得，即係社區裏邊啲人行開埋見到啦，覺得你個做得好啦。咁原來咧，連啲專業界別嘅人咧 都覺得你 都覺得你做得好。咁啊，係咁冒認話做你嗰間，我見過起碼兩間公司話係你嗰度，甚至乎有一間就係離曬譜嘅。佢個成立日期咧係你已經做好咗維修噶啦。 成立 咗 一年 啫，成立咗一年，你做咗幾年，佢都夠膽死認係你嗰度做，即係離曬膽影住，喂，佢有相有名嘅喎， 有曬文件嘅， 佢有文件嘅喎，佢真係話自己做你嗰度喎，好離譜嘅喎，係嘛？即係我覺得即係唔好誤導啲業主啦呢樣嘢，所以有時大家咧，即係你哋淨係睇嗰啲顧問嗰啲自己啲。自己讚自己嗰啲書咧冇乜用嘅，啊，即係吹水嘅啫。 係講起呢樣嘢係啊，嗱，因為我接咗一啲顧問，因為我係比較係退休人士啊，咁咧我接咗啲顧問嚟申請嘅時候咧，我真係揀咗一啲收得平嘅，我係冇知會佢，撳鐘仔。去探訪佢， 探佢啊， 係，哦，你又去拜會佢， 你九成探唔到啦， 探到，探到，探到，但係有某一間咧，我都想，因為我係同物業管理公司一個職員一齊嘅 ，OK， 係， 你公道啲咁樣講啦， 咁嗰個物業管理公司嗰個人又同我癲， 咁啊，想開，佢都想搞個大廈嘅， 係咯， 咁咧就係去睇啦，咁有啲我哋就會影緊啲相到我哋。委員會開會嗰陣時候，我都會闡述我睇到嘅現象出嚟。咁有啲咧就係、是新成立嘅。那個單位都有兩個單位嘅，即係喺啲 office 度都唔算細，但係人咧就得一個人或者兩個人嘅啫。 坐喺度嘅啫。 係啦，而嗰個咧係以前喺某 即係唔知屋宇署定咩出嚟嘅。 嗯， 系啦，嗰啲 咁出奇嘅，成日都成日出嚟自己做生意啦，好多好多。 咁點樣咧？咁我睇曬啲情況咧，就會因為好似你話齋咁多人，我 好難， 我係啦，好難揀噶嘛，唔通六十幾個？ 好頭痕啊！我見到你嗰度五廿幾間，我就諗咗啊，呢個嘛，我會有排頭啊，五廿幾間西城一間啊，你諗下，你投幾耐？咁你一次搞掂， 仲要面試咧？ 佢有面試啊，佢啲見曬嘅。當日嚟嗰啲就唔係好多嘅啫。 唔係，我哋喺委員度咧都會有一個方式嘅，就係、是、話太低得滯，或者係太高得滯嗰啲，我哋已經係唔會面試。我哋會列咗出嚟，但係我哋唔會叫佢喺大會度闡述。 係， 因為如果咁搞法係搞唔掂嘅。 搞唔掂啊！真係嗰間。 咁於是乎咧。即係呢依啲咧，有啲業户就覺得嚇、啊，你哋委員會好似唔公平喎、啊。你明白唔俾六十幾？但係如果你話公平六十幾，點搞啊？ 係 搞唔掂。 其實建員都唔記得啦。 係啦，冇錯啦。 你哋試下而家選港姐嗰啲咩選美嗰啲幾廿人行出嚟，跟住再俾翻幾人你認翻曬出嚟啊！嗱，認到個真係犀利啊！ 咁跟住我哋就選咗十幾間嚟。面試先，其實面試如果你係識問佢嘢嘅話咧，係你都會睇到一啲嘢出嚟嘅。係 啦，應該問啲咩好咧，黃太？ 其實依樣嘢我就唔係專業啦，咁都要多得以前嘅物業管理公司，佢都會寫咗一啲係啦主要嘅問題，因為嗰間物業管理公司隸屬某。是出名的銀行的他們那裡的人都專業的有一些工程師在那裡有成的那他就會寫一些 point 給我們去問 OK 即是要做了功課先 做了功課先 的還有寫低問有一個另一個好處呢就是除了有準備之外呢就 是公平地將問題問完每一間這個是我們即是反圍標聯盟就倡議的即係你哋，如果你哋唔係唔可以問嘢，任何嘢都可以問，但係問起上嚟就問得公道，等每一間都有合理嘅即係解釋權啊，係嘛？咁先可以比較到啊嘛，係咪？係啦，咁你結果問佢啲咩啊？有冇印象啊？ 主要咧就係、是、嗱，佢主要就係佢個公司成立咗幾耐啦，佢個信譽嗰啲啦，佢會派幾多人落嚟做呢一個 工程 啦？因為點解咧？我就計到佢個成本吸唔吸化到先，定係大隻講啊？ 你非常之聰明嗱，同埋而家我哋如果我哋建議俾大家咧，我哋甚至乎會叫大家問埋，究竟假若你個顧問公司，你中咗標之後，係邊個同事跟啊？你講埋俾我聽啊，係邊個專業人士跟？佢有冇嚟到今日？有冇嚟面試？我要睇下課板係嘛，即係佢係點樣嘅個人係嘛，同我溝唔溝通到嘅？因為你哋記住咧，其實頭先黃太講得好啱嘅，即係好叻同你溝通，可能佢未夠專業。專業嘅有啲可能唔識表達自己，係嘛？咁你要即係大家都要接受到咯，即係佢又要夠專業。又要能夠起碼一個合理地同你溝通到，如果唔係咧，牛頭唔搭馬嘴就慘啦。我見過有啲顧問係點咧，即係佢唔係唔得，佢你問佢嘢犀利啊，即係一言九鼎啊！你同佢講一句，佢同你上過 lecture， 又點起樓話曬俾你聽喎，大佬真係唔使咁啊，係咪？有啲咧就你問佢嘢，佢唔知真唔明定假唔明，總之就永遠答唔對題。是吧？咁兩者咧，喺整個運作上面，即係我唔好講佢有冇喺其他地方度揾你笨先啦。就算佢真心想同你做好佢都可能唔得喎。如果咁樣嘅話，係嘛？你同佢講我想咁，跟住原來結果佢都聽唔明你講乜嘢，唔知真唔明定假唔明咧。有時係嘛？咁所以呢個真係，所以即係面試咧都有啲技巧同埋即係我成日都話嘅，有陣時啲人成日都話，啲業主揾到啲後生嘅嚟幫手，咁後生有後生嘅好處，但係有社會經驗嘅亦都有社會經驗嘅好處。有陣時你望下嗰啲人，可能你已經感受到，喂，呢班人係咪有狡猾㗎？係咪古靈精怪啊？喂，我哋見唔少啦，黃太，嗰啲見下嗰陣時，哇，眉來眼去啊，嗰啲咁樣咧，係咪啊？話有啲古靈精怪嗰啲，即係我點會請你啊？就唔好玩啦、啊。 有個經典嘅。就係話咧，佢嚟到咧， 有個頗出名的人士，是我哋咁嘅年代嘅啲人嚟嘅。佢嚟到咧係做顧問，咁佢嚟到咧就係、是。搜佢個牌頭出嚟啦，因為佢係頗出名嘅人士。點、不知嚟到係佛教嘅。 哦，大家知邊個啦？ 呢個眾所周知。 眾所周知㗎。 出咗名佛教㗎。係 啊。 出咗名嗰行內係啊。 係啦，咁唔好講人哋啦。 講得， 講得唔可以， 可以。 雖然我哋知道。 呢個好大喎，你講嘅。係 啊，係啦。咁咧，嗰個咧，我係冇用嘅嗰間公司。係。因為咧，即係講老實，你擺佢出嚟。你咩作用啫？即係挺過信任你，但係嗰個人係唔係乜嘢嘅？只係一個好似傀儡咁坐喺度。咁我覺得揀佢出嚟都唔係我哋嘅福氣。 係，所以即係響揀顧問嗰部分咧，真係要大家識得揀啦。同埋頭先即係黃太佢響即係頭先啲技術上面都話俾大家聽啦，譬如播下碟啊，洗下腦啊。即係等啲業主知多啲嘢啊！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黃太好，或者我哋上一集阿何太都好咧，佢兩個咧其實係有幾個共通點嘅。第一咧，即係佢哋兩個做嘢咧係即係光明磊落嘅。即係任何嘢話得俾你聽，你咪嚟咯，你問咯，你問我話俾你聽啦，係嘛？黃太最興啊，成日同我講，佢話：喂，莊生，我唔多費唇舌啦，你同我擺個站喺我哋管理處度，你話你同我搭啲街坊啦，咁樣係嘛？好多時都係咁樣，我成日都經常都幫黃太做呢樣嘢。咁第二咧就真係喺團結居民嗰方面咧，即係黃太同上一集話何太咧都係一手嘅，即係大家咧。都是即係有一班好好嘅業主拍檔啦，即係有陣時做呢啲法團嘅事務咧，孤掌難鳴嘅。即係你哋唔好諗住啊，自己嘅個人能力好高，跟住走咗去做一個法團嘅主席，跟住就話曬事，咁就以為件事會水到渠成。其實未必係咁，即係所謂一支竹嘅易折彎啦，係咪？即係幾支竹嘅斷折難。咁即係話咧，即係法團嘅齊心係好緊要。即係每一次嘅黃太開會咧，黃太唔會係擁有住一大批授權書嘅人嚟。黃太永遠都係擺二百幾三百張凳嗰度，你去得四百户嘅啫，起碼坐百零二百人喺度嘅開大會。你唔理唔理你開個議程係啲乜嘢議程，啲業主係好有參與度好高嚇，係肯願意落嚟俾意見。啊，即係不論咩年齡啦，其實黃太個物業嗰度嗰啲年齡層都好闊嘅，即係反而年紀大嘅少喎。 唔係，反而年紀大有，你做過嗰個 咩嘢？我知， 以上都好多啦。 但係真係 即係連啲好後生嘅 都有啊嘛。 依家溝落去依幾年後生嘅多咗。 係啊，有啲外國人添啦，而家 係問題就係話咧年齡層同埋學識層都好差距好大嘅，我哋。 其實我又覺得學識就真係即係冇乜所謂嘅，因為講合理嘅啫，即係一個扭住都開唔開心，咁每一個有學識嘅人揀個顏色會好啲㗎，係 嘛？唔係，有學識嘅人咧，有好有唔好啦，好嘅咧就你解釋嘢俾佢係容易啲， 佢哋明事理啲， 明事理啲，即係容易解釋。但係咧唔好嘅方面咧，就係佢好有自己嘅堅持。 即是他有他自己一套 是啦就由即是很简单譬如一个大堂 的叫做 upgrade 啦但是也不是 upgrade 得很漂亮那种即是的成本很低的啫我地咁我地揀开就是一啲我只是俾嗰、那个designer 话俾佢听我地要揀藥嘅成本低嘅但是揀藥得嚟你睇落去呢是 ok 嘅咁當時的 designer 是一些新仔嚟嘅，即係新入去嗰間 新入行嘅， 新入行嘅。但係講老實，新入行嘅人亦有新入行嘅人嘅 夠膽搏啊嘛。 咁佢就用電腦整咗個圖出嚟。咁我哋委員會咧就覺得 OK 喎，呢個成本 OK 啦。個圖 OK 啦，咁我哋都有少改佢，因為啲燈嘅問題，因為佢好中意用啲吊燈，有嘅覺得氣勢好啲。但係我哋個樓底咁底，點用吊燈啫？係，咁你唯有都係用翻嗰啲筒燈啊之類嗰啲會好啲。咁跟住咧就畫咗出嚟，嗱有好多大廈咧就話：喂，我啲委員都曾經質疑我，黃太，你得一個圖俾人睇，點搞啊？我話講老實，我好多個圖俾你哋睇， 你仲大鑊。 係嚇，即係揀咗個好咁啊，大家就做唔做咯咁樣。 唔係問題就係話，譬如我有十幅圖， 嗯， 永遠都唔過半數嘅啲人揀。 係係係。 咁你點選擇咧？ 唔係，如果有、嗯、如果有去過你大廈嗰度咧，其實就真係知，但因為你個大堂咧。嗯就不是在最近這次維修做的， 是 獨立做的嘛，是不是？做了幾年了，現 在做了有十幾年 了，是我肯定大家如果真的去過黃太的屋苑，你是不會覺得他的大堂做了十幾年，是非常之襟睇的一個大堂。也都做了多少錢？ 三十萬 一個，因為他的大堂都挺大的， 很大 的，他的大堂挺大的，他的大堂是可以我們坐個職員喺度做個街站，跟住有十個八個人排隊都得嗰只嚟㗎，係 啊，都有空間。 即係佢個大堂幾靚嘅，因為佢唔係好長嗰啲大堂，係由即係偏向正方形， 即係一個鋪位咁啦。 係一個鋪位咁樣，即係我覺得 OK 嘅。我如果三十萬一個都 OK 嘅， 喺 嗰度，因為有樓梯級有成，係嘛？即係我覺得即係大家參考一下啦。即係你哋設計好之後再去做咧，係會有啲好處咯，同埋再一提啊，即係其實我之前安排過鏗槍集， 係 同阿黃太嗰度做過訪問嘅，就喺佢維修緊嘅時候。 嗯， 咁因為當時佢做維修就唔需要做個大堂維修啊嘛，所以大堂嗰層咧係即係地下咧係冇棚嘅。 嗯， 我哋去到嗰個屋苑度，我同鏗槍集講，我話呢度就係啦。哇！我哋兜來兜去以為呢度唔係添，我都唔覺得呢度做到啲大維修，係嘛？即係你諗下。即係一個好的管理咧，同埋一個即係管理公司協助你管理啦、 嗯， 而法團就負責管理公司，同埋即係負責制定成個即係維修嘅策略係點樣做啦，邊啲嘢做先，邊嘢做後，點樣安排啲業主去到投票係嘛？咁呢就有賴即係法團嘅功力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大家幾方面咧，即係上一集又好，或者今集都好咧，我哋都俾大家即係多啲了解啦。係嘛？咁最後，我想同大家講最後一樣嘢啦，即係節目完之前。係。咁我想睇下，因為咧，黃太你個維修咧，除咗頭先我講嗰啲特別嘢之外啦，其實有一個方案，你做嗰個外牆方案 咧， 係差唔多冇人揀嗰個方案嘅。 嗯。 一般外牆咧，做有三個方案嘅。 係。 一個咧就全部磨皮。 嗯。 即係打曬所有。磚落去再砌過， 成本大之要大。 另嗱呢係啊冇啦，成本大之要大。嗯、但係就即係啲人就覺得靚啦嚇，啲人覺得靚啦、嗯。第二咧，第二個方案咧就係叫 tile filler， 即係話咧紙皮石填充劑，由一啲一陣剝落去就填充咗啲紙皮石之間嘅罅隙，就再由層油上去，就將個外牆咧就由鋪紙皮石或者鋪磚咧就變成油油，啊其實一言蔽之就咁解啫。第三個方案呢就即係馮峰個女啦， 係啦， 唔好知邊個馮峰啊？ 我唔知道馮峰係邊個，但係我知呢個方案叫咩話，叫馮寶寶嘛， 馮寶寶， 佢唔知道馮峰啦嚇，即係馮寶寶啊，即係馮寶寶咧就係見爛補爛， 係， 即係你本身係磚就戒咗出嚟再補翻上去，差唔多冇屋苑揀見爛補爛呢個方案， 冇人敢啊！ 但是黃太的屋苑就揀了這個方案，而揀完出去之後呢、人家覺得做得漂亮，那個抵死，而 且不覺得是馮寶寶， 是覺得都覺得但是你不會介意他這樣補法，我覺得 OK， 即可能我們今天說完之後我整個團帶大家去參觀黃太的屋苑都可以， 其實 即有興趣的留言、 先天的因素、因為我們那個紙皮石呢 是 就是屬於一種 AB Color Coating 的，即是你太陽一曬下去呢 它 是 會 幻彩嘅系咁嘅话，如果我缝缝补补嘅话咧，当太阳晒落去嘅时候，你个效果系一样嘅。 佢都系幻彩， 都系幻彩， 都系幻彩， 系 啦。 所以系几得意，即系做到好干净，好似新楼咁样，即系我觉得。 咁咧就系我哋监察嗰个承办商啦。 系嗱，呢个就系重点啦。 系啦，重点就系佢要洗纸皮石嗰下啦。即系我睇住佢洗我。做維修嗰陣時候，差唔多一個禮拜同佢開一次會，一發覺有咩唔妥，即刻將軍佢嘅。咁同埋仲有一個秘技嘅，咁你時間夠啦。 講多兩句都得，講兩句啦。 個秘技就係話，我哋唔會，因為我2000多萬嘅工程嘅話咧，我係唔會慳嗰啲錢，我係自己法團名義請一個琴棚嘅 是叫做監察人， 嗯， 但這個人是非常難請的， 嗯，哎，是當然啦，即係你有個又肯做短，即係短期工作嚟噶嘛，呢個唔係長期噶嘛， 就試過有三個人嚟 interview， 一個咧未做之前咧話嚟做就已經唔上班啦， 點解咧？ 這個是三十位來的， 哦，因為他知道，因為你監察住那班人，得罪那班人， 得罪那班人，如果你是找了黑社會你就大鑊了， 嗯， 即是那些承辦商，嗯，是有黑社會背景，嗯，你就大鑊了，嗯，這個人是難找的，不過我現在都發覺市面上，我都想那個驗樓師他有沒有興趣做這樣呢， 嗯， 即是在市面上呢，其實這件事有個這樣獨立的人士琴盤去跟你去，嗯，即是視察監工，嗯，所謂地盤監工，嗯，但是他是大屬理法團， 嗯， 那是好很多。 我有個補充的，黃太，這裡嗱，頭先你講嗰啲揾多個第三者去到監察住工程咧， 嗯， 其實好多人都諗到嘅，好， 嗯， 多人都想做呢樣嘢嘅，但是我告訴大家聽，唔一定得嘅，有個先決條件， 是 就是你個法團係要勤力先得， 嗯， 你個法團唔勤力咧，你揾多個人翻嚟管咧， 仲 你仲衰，你明唔明啊？即係你信埋你仲死，即係你如果諗住自己喂，我請咗佢翻去接，我請咗嗰第三者監察住件事，跟住我翹埋對手，我乜都唔做，你唔好請啦，你唔好請佢啦。你係請多個人之後，你係監管多咗樣嘢噶，你要好勤力做呢樣先得噶。嚇，黃太話齋，個個禮拜開會，喂，你估容易啊？係嘛？個個禮拜睇住成個工程嘅進度，係嘛？黃太一個大廈，即係係一個範例嚟嘅，做呢個維修，工程時間準，冇乜點樣拖延。是吧，開會做各樣嘢，全部跟足曬所有嘅規則，係嘛，申請資助完全乜嘢都冇問題嘅，係嘛，所以大家即係今日即係我哋再一次多謝黃太啦，即係上嚟分享呢啲經驗啦，即係其實法團嚟講咧，黃太真係老行專嚟㗎啦，即係我哋即係我哋一定係後輩嚟㗎啦呢樣嘢，咁所以變咗即係多謝黃太同我哋分享今次經驗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即係可能真的聽完今天節目之後很有興趣去跟黃太接觸一下，咁可以你留言喺我大聯盟度啦，因為我大聯盟成日都揾阿黃太幫手嘅。OK， 咁啊，我上三觀，其實試過啊，咁屯門咪有過嚟你睇過咯，係咪？我都引 其實佢都曾經跟我講過，我哋大廈使唔使真係依家要去做維修呢，咁我就話，如果你係冇咁多嘢跌落嚟揼死人，或者政府仲未 有命令， 有命令咧，你可以延遲少少做都可以嘅。 佢屋苑 OK 啦，而家我都有去跟佢屋苑嘅，即係佢比較遠啲啦嚇，跟住佢即係所以嗱多謝大家收睇今日呢個節目，亦都多謝黃太同我哋分享經驗，非常寶貴經驗啊！多謝大家，下集見，拜 拜。 Bye bye。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